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2集，四大家族凑齐打麻将。程木听陆兆颖他们说过徐校长在学校的事，不过一直没有在校医室看到过他。最近在云城见到的人太多了，看到徐校长，程木愣过之后也就麻木了。 您找谁啊？ 找谁呢？俊爷还是陆少？陆家跟徐家关系一般，倒是程家跟徐家有些往来。门是开的，徐校长这个方向还能看到秦冉正把手机往桌子上放。徐校长收回目光，朝程木微微颔首。 我找秦冉。 秦小姐，程木愣了一下，虽然意外，但也反应过来。 秦小姐，徐校长在外面找你。 他折回去找秦冉。秦冉刚拿起杨飞给他的黑色袋子，听到这句话，手顿了顿，然后放下袋子往外走。秦冉出去后，程木有些不在状态。他目送秦冉出了校医室的门。 陆少。 想了想，然后看着正在拿着单子分类新物品的陆兆颖，压低了声音。 徐校长跟秦小姐很熟吗？他找他干嘛？ 陆兆颖把一瓶白色的药瓶摆在玻璃柜上，听到这句话，他微微偏了头。 难道也是想收他为徒？ 他想起了之前徐校长说找到一个继承人的事，手上放药的动作也慢下来。 你是认真的吗？ 程木重新拿水壶倒了一杯水。魏大师那是手艺，可到徐校长这里，那就不单单是手艺问题了。他的一个选择，徐家的格局，京城的格局，都会因此而改动的。京城那么多人盯着，要真打算找秦冉，京城怕是都要翻天吧。陆兆颖把药归类分好，然后把手中的药单放在桌子上，朝里面的程俊看了一眼，然后思考这件事情的可能性。院子里，秦冉看着一直盯着自己的徐校长，不由咳了一声。外面风大，他把外套的帽子扣在头上。徐校长，你找我？徐校长点点头，他没有收回目光。 我听说你昨晚有个拜师宴。 是有个。秦冉愣了下，他伸手拉了拉帽檐。这件事他并没有跟徐校长说，程俊和陆兆颖是陈淑兰通知的，秦冉就没有说什么。但徐校长不一样，他的出现就不仅仅是宾客这回事了。徐校长沉默了一下，他扶着鼻梁上架着的老花镜。 那老师是魏林吧？你当时跟我说你不想去京城，所以拒绝了我的要求。现在改变主意了。 秦冉垂着眼眸，没有说话。徐校长也没有等他回答，紧接着又悠悠地开口。 你是对我有意见吗？ 啊？秦冉抬头，笑了笑，说道。不是。徐校长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吧。他没有跟徐校长说魏大师那件事是陈淑兰一手操办的。他愿意想，就证明这件事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。徐校长继续悠悠地看着他。 那你好好想清楚。 秦冉没说话，好半晌后才开口道。我会考虑。徐校长找秦冉本来就是为了继承人这件事，磨了这么多年，他从来都是一口拒绝，这会儿终于松动了，他精神稍微振奋了一小下。 那你考虑。 也就一小下，想到他答应了魏大师，他心口又疼了。 徐校长说了几句，然后背着手往外面走。今天有了进展，但比起魏玲来，他这点进展根本不值一提。徐校长走在校医室的大门外，想了想，又拿出手机，一边打电话，一边往车子的方向走。校医室，秦冉回来，程俊正把他其他的礼物拿到沙发上。 秦小冉，徐校长找你干嘛？ 陆兆颖去厨房拿了几双筷子出来，秦冉蹲在沙发边，一个一个的往外拿，头也没抬的回了一句，关心我的学习。 哦， 勉强能接受这个理由，陆兆颖点点头。秦冉打开杨飞给他的袋子，顿了顿，然后面无表情的又合上。 杨神送的是什么？我看看。 陆兆颖手都要伸过来了，秦冉一记眼神扫过来，他又缩回了手。潘明月的东西装在背包里，秦冉打开了看了一下，是一叠录像，从他九岁开始到十九岁的生日录像。潘明月跟他妈妈一样，从小就喜欢摄影，他出去玩的时候总会拍一堆古建筑回来。这些生日录像最开始的时候是潘明月的妈妈录的，他16岁之后是潘明月接手了。秦冉一向不太耐烦录这些，录好之后就放在潘明月家。18岁的断了。秦冉打开18岁的录像盒，里面是一堆照片，从他7岁到19岁的都有。陆兆颖本来想伸手拿他的照片看看，程俊就坐在沙发边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就稍稍眯眼，淡淡地瞥了陆兆颖一眼。陆兆颖又收回了手，不敢再碰一下，然后又摸了摸耳钉。 秦小冉，你跟潘明月这么熟啊？ 看最上面的一张合照，短发眯眼又挺不耐烦的冷酷女生，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秦冉。她身边跟她一般大的女生也眯着眼笑，阳光灿烂，带着少年人的朝气。陆兆颖一愣，不太像是潘明月。程俊慢吞吞地收回目光，不再看这些，而是拿着秦冉小提琴上挂着的玻璃瓶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放了回去。秦冉把潘明月的东西装好，又随手扯过来顾惜池的塑料袋。 这是秦小姐你朋友送的礼物吧？ 这个华美超市的袋子太过吸睛，程木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把茶还有晚菜摆好，往这边看了一眼，这也是他昨晚看到的最正常的礼物。秦冉漫不经心地往下一倒，里面滚下来比一块硬币还大的粉钻，没有经过切割跟打磨，一路沿着沙发滚到桌子边，从校医室透过的窗户下折射出光。程木愣了愣，然后僵硬地蹲下来，伸手把桌子边的粉钻捡起来，抬头。 秦小姐，这是…… 粉钻程木看过，但他没有近距离看过。这块粉钻有些过分的华丽好看，程木不太敢说是水晶。陆兆颖把目光从潘明月给秦冉的背包上移开。 什么？ 他没有看清粉钻。秦冉面无表情地把他接过来，随手又扔进了塑料袋，比程木还要过分地开口。没什么，一块玻璃。 哦。 程木回过神来，点点头。装在塑料袋子中的玻璃，啊，他勉强能接受。陆兆颖没有看清，他哦了一声，点点头，然后凑到秦冉身边。 哦，哎，秦小冉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魔都看杨神他们比赛？ 不一定去。秦冉把所有礼物装好，眉眼敛着，挺酷的回答。他想起了顾惜池发给他的那张报告单。想了想，又拿出手机翻出那张图片递给程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程俊靠在沙发上，校医室开了空调，他没有穿外套，黑色衬衫被压得有些皱，伸手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 本来坐姿挺懒散的，看到上面的检测内容，他一双眼睛眯了眯，又坐直，眉眼沉着，指尖点着手机屏幕。 这检查报告是谁给你的？ 一个朋友。秦冉抿抿唇道：“我外婆的检查报告。” 辐射。 程俊站起来，喃喃地开口，然后推开玻璃门，往他的办公桌边走。这边，魏大师还在酒店，前后接了来自全国各地小提琴协会的电话，都是向他打听秦冉的消息的。秦冉这件事，魏大师没有大肆渲染，等到明年去京城后，再向媒体公布。 哎呀，您说秦小姐怎么跟程家、陆家的人认识啊？ 海叔今天终于缓过神来了，这件事确实有些超乎他的预料之外。魏大师摇摇头，笑道：“ 哎，呵呵，我本想给他铺路，却没想到差点是他给我铺了路。哎。” 说到这儿的时候，他还有些感叹。昨晚回来后，江回还特地感谢了他找到了前队。海叔倒了一杯水，递给坐在沙发上的魏大师：“ 这程家、陆家、江家都在了，还缺个徐家跟欧阳两家，这五个家族就能凑齐了。欧阳家好说，徐家人一向孤傲，都不太好接触。”嘿嘿，哎。 说到这儿，海叔摇头，笑了笑，觉得自己在想什么呢？这时候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 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呢？ 海叔一愣，魏大师来云城的消息，也就云城这几个人知道。前两天基本上都已经上门拜访过了，今天也只是外省协会的那些人在打电话，云城还有谁呢？海叔放下手中的茶壶，走过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老人，戴着老花镜，穿着黑色中山装，整个人干净利落，一丝不苟。似乎是没有想到敲门的会是他，海叔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。 徐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